怎么样？ 好，太有意思了， 是不是？ 哎，我请个帮忙的行吗？ 啊，请一帮忙的 啊， 没问题。 行了，哎， 脸也没事啊。 苏先生，快来，快来，来来来。这位要跟我喝酒 啊， 说酒令，这酒令叫找节日，一年十二个月找出十二个节日来，这个你行吗？ 我太行了 啊！ 我这个学问你还不知道？ 对对对， 他说怎么着，一年能找出十二个节 啊？ 你告诉他， 嗯， 咱能找二十四个节， 我们能找二十四个节， 二十四个节， 哎。 二十四个都什么节？ 都什么节？ 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哎， 我们找出二十四个节来 啊！您说说， 有什么立春、 哦、 雨水？ 行了行了 啊，惊蛰， 打住打住， 怎么着？ 你说的这是节气 啊，节， 我们农民根据这二十四个节气来耕种除刨。我说的是找节日，不是找节气。 你举个例子说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你比如说正月， 嗯， 这一月正月初一什么节？ 春节。 哎，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都过年，就找这路节日，明白吗？ 哦，就这么找 可以呀、啊， 行吗？ 行行行 行行行， 这么的 啊， 你问问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啊？是单双院怎么分的？咱们 哦，单双院 啊， 你们俩挑， 他让咱们挑， 哎，你们俩挑，哦，让咱们挑 啊， 哎，这可有好处， 怎么着？ 你看，这个占单院的一定是先说呀、 啊，对呀、啊， 咱让他占单院 啊、哦， 他先说出个样子来，咱们然后照猫画虎。 他怎么说咱们怎么说， 怎么样？ 好， 嘿嘿， 哎，跳好了，跳好了，我们站双院， 你站单院， 哎，你站单院、 哦、反正不管怎么说呀、 啊、 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对对 对，不对？ 对，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 对对对对。行了，你站单院吧。 哦，我单院 啊， 单双院， 打酒去， 可以， 对，打酒， 哎，不，我甭去甭去， 怎么了？ 这个酒啊，我已经带来了， 带来了， 哎，对了，带来了。您看了吗？这就是酒， 这就是酒 啊！ 对对， 这不小孩玩具吗？ 啊，不，这是玩具 啊， 但是现在它就代替酒了。 哦， 这有六十度啊，这是低度的， 还挺全 新。 哎呀，他说就是这， 哎，别动，别动，放着，放着，放着，别动。 怎么了？ 这酒我已经给它斟满了。 哦， 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是啊， 千万别动， 斟满了， 哎， 这就叫酒。 对了， 这咱不明白 啊，哪儿不明白？ 你说这玩意儿，这是酒，那怎么喝呀？ 就是这怎么喝呀？这个、 哦、不知道 啊。 就这么喝， 就这么喝， 这我不明白。 嗯。 那么他占单月，在单日子如果找出节来了，这怎么办呢？ 啊，是这怎么办呢？ 哦，这叫政令。 嗯，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敬酒三杯。 哦，这我不明白。 嗯， 那怎么敬呢？ 怎么敬啊？ 哦，不知道 啊、嗯。 就这么敬。 就这么敬。 这我还不明白。 嗯， 咱们占双月， 嗯， 如果呢咱们在这个单日子找出节来了，这个节大家又不公认，那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 哦，这叫乱令，罚酒三杯。 罚酒三杯。 嗯，这我不明白。 嗯， 那么罚酒怎么个罚法呢？ 是罚酒怎么罚呀？ 哦，还不知道 啊。 就这么罚， 就这么罚， 这我还不明白。